金，大写的 V， 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听众朋友，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阿伦砍房的阿伦。阿伦你好。 周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那么2018年的11月啊，北京房地产市场有一个月报啊，这个统计分析显示说，11月份的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较上月是提升了26.2%，和上月相比呢，二手房降价的房源占比继续增加。那么具体的数据如何呢？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当前北京二手房的各项数据啊。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如果您想了解什么，都可以呢发微信过来，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来，咱们首先呢先回答一个问题啊。 No one 啊，他说咨询一个问题，我本人呢是非京籍朝阳区的社保，那公司呢是未交公积金，爱人呢是公积金在缴，那以我的名义申请朝阳区共有产权房成功的话，是不是无法进行公积金的贷款？ 这个他说的爱人，如果是您和已经结婚的情况下哈，这个是可以进行这个公积金贷款的，用您爱人的这个名义，因为这个共有产权房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申请，然后要看您爱人的这个缴存的这个年限，然后才能决定这个贷款的金额。您在朝阳区申请共有产权房的话，按照现在北京市公积金的最新的政策呢，城六区的最高贷款额度是100万，首付比例是20%，还是相当合适的，因为首付比较低嘛，你就可以多贷一些，就是多贷一些款。然后如果是金额不够的话，还可以用商贷和组合贷，商贷和公积金的这种组合贷的方式，所以也不用担心。 但是有一点啊，这个公积金贷款和原来相比呢，确实有了一些条文的限制啊。 对，稍微收紧了一些， 收紧了很多。比如说，现在公积金贷款呢是按你工作的年头啊， 没错， 缴的这个公积金的年数来说的年限来说。比如说，您可能上了一年班啊，或者说交了一年的这个社保，那只能贷10万，好像。 对，没错，差不多平均下来差不多一年10万，然后上限的话是城六区100万。 然后这个城六区以外的区域是120万最高。 嗯嗯，那您自己都能算出来贷多少？ 对对，大概你就能估算出来你能贷出多少钱来。 对，因为您上了几年班啊，交了几年的社保，您是能够算出来的。 对，另外如果要是有相关的公积金方面问题，也可以拨打这个北京市公积金的这个热线电话12329。 嗯，12329啊，不过这个电话真的是很难打 啊。对，经常会有占线的情况，因为咨询的朋友确实很多。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先进入今天的安区快讯啊，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当然了，如果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还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一下。另外呢，就有一个关于气候的一个通知啊，不妨跟大家来说一下。那么气象台2018年12月10号，也就是今天10时30分啊，继续发布了一个持续低温蓝色预警的信号。受冷空气的影响啊，预计10号，也就是今天到12号，本市呢平原大部分地区日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偏低5度左右，请注意防范。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请小乔，咱们一起呢来梳理一下啊。 嗯，好的。 先看第一条，说石景山的最大的共有产权房的项目呢已经开工了。近日啊，石景山东下庄共有产权房的项目呢正式的奠基了，那标志石景山区最大的共有产权房的项目已经开工。这个项目呢规划住宅的总套数是849套，限售的价格每平方米是35000，计划于2020年建成。 这个项目我还是特别了解的，因为我也是家是石景山的人，然后我咨询了一下有关的部门，这个项目应该说是首先是从规模上是石景山区最大的，有849套，但是申请的人数也非常之多，大概有28000人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是资质不符合的就被刷下去了，然后这个项目的这个摇号还没有开始，然后近期会在网上有一个公布。这个地理位置是相当不错，就是出来就是这个玉泉路的这个地铁站，我去过那个项目地，当时奠基的时候我也在现场。从项目地到玉泉路地铁站步行的话大概只有400米的一个距离，所以说也是地段位置非常好的一个小区。然后周边的话，这个因为价格现在是限售是35000，周边的这个住宅的价格现在大概都在6万5到7万之间，我们算一下的话其实也还是比较吻合的，因为这个是政府与这个个人是各持有50%的一个产权比例。 嗯，应该说是比较优质的一个项目了。 没错，对于自住的人来说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当时我去奠基现场的时候也看到有很多这个周围的这个百姓啊，包括已经申请但是还不知道结果的人都来很期待看一下这个项目的这个开工的一个盛典的一个情况。 嗯，作为石景山区它共有产权房的项目多吗？ 并不多，这个石景山区的这个首先从这个地理位置这个地块的数量来说呢，在城六区当中石景山区本身也是最小的一个区嘛，所以这个地块的地幅也比较少一些，所以说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项目，所以刚刚这个一公布出来这个申请的消息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网上进行了这个认购，这个申请的这个登记。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区未来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因为从交房时间上来看我问了一下，2020年大概7、8月份就可以交工，所以这个各方面都比较合适这个节点。 好的，那如果您住在石景山区啊，或者说您工作在石景山区，都是有资格来申请共有产权房的、啊、 对对对。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啊，说北京广州二手房市场是降温了，部分的房产中介几个月都无新单。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今年10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记者发现啊，二手房价格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北京、广州等等4个一线城市的二 二手房的价格都出现了同比环比都下调。那记者呢在采访当中也发现，目前呢二手房的价格已经出现了松动，有一些业主呢都不同程度的将价格下调了5%左右，那甚至有的到10%。即使在这样的下调幅度下，市场仍旧没有多大的起色。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轮北京、广州为代表的一线城市的二手房市场降温，主要是标志着这个一个卖方市场的一个所谓终结。因为大家都知道，在2年前的时间，就是还市场还处在一个卖方市场，就是这个购房者相对来说没有一个溢价的空间，而且很多房子都是一天一涨价恨不得。但是现在这个市场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转，所以说这个目前来看呢，二手房市场上这个价格松动主要集中在一些老的房源居多一些。我看到就是2000年之前的房子，这个房龄超过20年的房子，也就是说在市场上这个降价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新的贷款政策，包括公积金的贷款政策出台之后呢，对于这种老的房龄比较老的话，这个贷款年限上还有这个贷款比例上有一个比较严格的限制，所以对于很多购房者来说，一般通常都会选择贷款嘛，就很少有一次性付款来买二手房的，所以说这样的房源就是相对来说不太受欢迎，降价的幅度也比较大。即便是降价了之后呢，依然是很少有人去问津这个房子。 那么卖方市场的这个状况也是我们预想到的哈。 对， 我今天在网上浏览的时候，我还看到就是房地产税啊，什么房产税等等的，现在大家又开始关注起来了哈。 对，这个其实也是一直以来在靴子落地之前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件事情。 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关注的热度呢有所上升哈。比如说有些人说可能马上就要起征，那么具体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征这个房地产税呢？像有人说什么以什么30多平米啊作为每个人，或者说60平米，反正30多到60吧这个之内。那么现在重庆和上海在试验这样的做法的时候呢，好像是30多到60之内。 对，它有一个试运行的一个机制。 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重庆的房价一直都是很稳定。 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对整个的房地产市场的又是一个影响哈。对于大家这个买房卖房啊，肯定是有所这个影响的。 对，其实这个房地产税，我在之前采访当中也咨询过一些专家，比如像比较著名的这个贾康教授，他就也讲到，其实我业内大家普遍认为，可能相对来说在2020年年中，出台房地产税的这个时间节点是可能性最大的。因为之前有人说2018年年底，那我们看到2018年年初说这些话的人，现在可能，就是说的有点过早了吧？就是说现在已经2018年的12月份了嘛，还没有出来，因为这个毕竟是涉及的这个，人数比较多，然后这个牵动各方的这个自身的一个利益吧，也说，所以我觉得这个房产税，大家可以持续去关注一下。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自住的购房者也不要想太多，你像这种一套房子的或者是两套改善的话，相对来说不会以它为征收目标，因为现在争议的比较大的焦点是从第几套来开始征，很多人都在建议是从第3套开始征。因为我正常像家里边有2套房子，一套自己住，一套父母住，或者一套自己住，一套孩子住，这都是比较常规的居住需求，不是这种投机炒房的需求。 对， 这个房产税的开征主要是针对这种多套房产的这个人群会比较担心。 很多人心里有些慌的话，还有一点啊，就是说原来比如说这个北京的房子它是单算的，你外地有多少房子都不算， 没错 啊，这样的话心里还有点谱。 现在联网， 如果要联网的话，你北京和外地的房子都给你算起来的话，那要真是说，按照这个房地产税交的话，那可真的很多人要交不老少。 对，所以在这个今年年中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北京很多业主抛售外地房子的这个现象。 是， 就是他北京的房子没有动，但是外地的房子，比如他在这个杭州啊，或者其他城市，成都啊这些城市， 海南呐、什么等等的。 对对，这些比较当时比较热度的这个投资城市，尤其是2、3线城市，他会有一个抛售。其实这个联网的工作也一直在进行。我了解到，现在全国省会城市已经基本实现联网，然后2线城市 的这个地下室之间还没有实现，也在这个进程当中。 嗯，当然像我们啊、做这方面工作的人呢，看这样的一些消息呢，可能会多想一些啊。 对对对， 因为从昨天开始到今天，新浪啊、搜狐啊都是非常大的篇幅说这个房地产税的问题啊，很多人都在关注。但是我个人觉得这里边是不是有其他市场的因素在里边啊？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因为你买房的话要考虑多种因素，你也房地产税确实是大家都比较重视的一个焦点之一，但是不是唯一的点。就包括我们今天一会儿要谈到这个二手房，后来也会说这个关于税收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你自身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满足。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说北京顺义的720套的限价房明年入住。记者近日从顺义区住房城乡建设委获悉说，在位于顺义新城第5街区东北部的胡各庄限价商品房的项目呢，日前已经竣工了。那这个项目呢，包括了3栋限价商品房、1栋的配套公建和地下车库，将提供房源720套，其中的600套用于西城区搬迁的居民，预计呢明年5月可以入住。哎，这点就解决了，比如说东西啊，这个两城呢几乎没有共有产权房这样项目的一个缺陷、啊。 对，是属于一个这个异地的这个移入。 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便民的。 这是在顺义。嗯、 对，没错。 实际上。这个西城的一些居民的话呢，估计这个项目呢可以在顺义哈来申请共有产权房了。 对对对，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40城卖地收入2万亿元，地价连续8个月同比下跌。那昨天呢，北京再次呢出让了2宗限净房的用地，这个土地出让金呢为32亿元。华润与新城控股分别摘得了顺义这2宗地块，2宗地当中的商品住房的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的43467元，而且最高销售单价皆不得超过45640元。 其实这2宗地我可以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了解的，因为这2家公司我也比较熟悉。在这个顺义的这2个地块可以看到这个销售均价真的是不高，最高限价只有43000多。然后我也分别跟这2家公司的人联系了一下，就说这两块地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前景吧。实际上来讲这个利润是很低的，就是基本上是不太挣钱的一块地，可能利润也就10%几，但是呢这个意义会比较大，因为尤其像新城控股这样的公司也是多年来一直想要在北京有所发展，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南方的公司啊、上海那边，然后但是一直没有成功，这有一个全国布局的一个战略意义。然后我们说到这个40城收入2万亿元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可以看到大家一听2万亿这数，哎呀好多呀，但实际上来讲这个地价已经在连续8个月同比下跌了，就是说这个土地市场的一个情况并不太乐观。但是北京除外，因为北京在11月份仅仅是一个月的某一天，就一天就卖了300多亿的这个土地，就是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的这个土地市场还是非常受开发商认可和这个喜欢的。我记得当时我去土拍现场的时候，那天一共有11块地拍卖，然后有50多家开发商的代表，就是老总或者是副总到达现场，就是50多家争夺11块地，还是非常激烈的。举牌经常是要好几十轮才能决出一块地的这个胜负，也很紧张。就是而且我们之后也跟他们聊，就是拿到地之后我说这块地赚钱吗，他说这块地算上贷款啊各方面可能也就是3-4%的一个利润，但是他们依然愿意在北京拿地，也是彰显全国房企在北京拿地它有一个实力的一个象征。因为毕竟北京作为这个首都嘛，这是彰显你这个企业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建筑，而且也是宣传自己口碑的一个不错的一种机会， 就表现它实力的一种。 对对对，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看到2线城市的土地市场已经有呈现出明显的一个降温，包括像成都啊、杭州啊、合肥啊这些就武汉这些2017年非常火热的一些区域，在2018年的土地市场当中并不太受房企的一个青睐，包括很多地会出现流拍的情况。大家就是 其实房企也是用脚来投票，就是认为这些二线城市在2019年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房地产市场新房都不会太有利于自己，所以他可能不会去冒险去在这些地方去拿地。 嗯，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一些开发商了，除了北京之外哈， 对， 在其他的地方拿地呢还是比较慎重。 对，比较慎重的。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清理藏身居民楼的群租屋，海军总医院附近的日租房严重严管，而且是严控。近期的一篇关于海军总医院附近的黑旅馆扎堆居民楼的报道，反映了阜成路北10号楼、11号楼存在的居民楼里呢开日租房这样的问题，甚至呢有些只管公房打隔断转租。报道引起了海淀区甘家口街道的重视，通过走访排查发现，报道中所提到的打隔断群租啊这样的地方呢共有3处，分别呢于11月16号和30号上门帮助拆除隔断，没收多余的床铺啊，清理垃圾。目前的这些出租房屋已经恢复原有的格局了。 嗯，其实这个群租房打击力度从今年年初开始就一直是比较严厉的在打击。可以看到这一篇报道出来之后呢，也很快做出了反应，也反映出这个有关部门对于这个群租房打击的一个力度。因为毕竟首先是从居住安全上有很大的风险嘛，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比如说容易引发火灾啊这些，包括这种处理的这个及时性，我觉得还是可以认可的。嗯， 反正不管是业主还是租客哈，大家在出租和租房子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希望一定要注意，因为现在呢，对于这种群租啊等等现象是大力打击的。 没错。 好的，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啊。那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这个话题的讨论，就是北京二手房数据的分享。 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那么2018年11月份呀，北京房地产市场有一个月报啊，在这个当中的显示说，11月份的北京二手房住宅的网签量，和上月相比呢，提升了26.2%，和这个上月相比，二手房它的这个降价房源占比是继续增加。那么具体的数据如何？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咱们先看一下这个二手房量稳降跌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来解释。 从这个数据上看呢，11月份北京的二手房住宅整体的这个网签量，我们拿到的数据是11203套，和10月份相比上升了26.2%，跟去年11月份同期相比呢，同比上涨了32.8%。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跟10月份比，还是跟去年同期比，今年十一月份，也刚刚过去的11月份的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成交量，应该说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攀升，表现也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吧，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上涨。从历史周期来看呢，这个当前市场还是处于一个较低位的一个平稳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可能不太关注数据，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研究这个数据月报嘛。在北京出台限购，就是930和317之前呢，我们北京的这个二手房市场平均每个月的销量大概在15000套左右。那么这个高峰期，就是比如说红五月的时候，或者是这个金九银十的时候，这个成交量会达到20000套以上。那么现在是11000套左右，这个数据就已经比上个月还上涨了26%，可见我们现在其实还是一个低位运行。只是说个别月份出现了一个反弹。出现反弹的原因，首先是10月份的数据的确是太低了，因为我记得 十一月初的时候来节目做节目的时候说，这个十一因为有这个黄金周的因素嘛，第一周几乎就没有成交。北京市第一周我记得当时一共就卖了网签了154套房子，但这个简直是就是相当于是一个零头了，所以说相当于十月份只有3周的一个交易的这个网签量，所以这个数据有所下滑也是比较正常的。 对， 我们看到这个11月份呢，照比10月份上涨了26.2%，就相当于是涨了1/4多一点。 嗯， 所以也是相当于把这一周的量给补上了。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惊讶于这个数据，更不要听信网上很多中介发布的一些文章，就说北京市二手房又暴涨了，再不买又来不及了，这种文章就是会经常会有这种比较耸人听闻的一些标题。 实际上刚才我们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啊， 对， 就11月份和10月份相比呢，它就是北京二手房住宅的网签量啊是提升了， 对 啊，网签量的提升了26.2%。另外呢，和上个月相比，二手房降价的房源占比会继续增多， 没错。 所以呢，这个增多的话呢，看来是有原因的，因为呢，有些房子降价了， 对，降价了， 它 也是导致这个交易提高的一个因素。我们看到11月份整体买方整体溢价幅度的这个数据很重要，达到了-6.9%。这什么概念呢？就是1000万的房子大概能溢价69万，那我们折算一下，500万的房子大概是可以溢价34.5万这样一个幅度，但这个幅度还是挺大的，就是说每100万降6.9万嘛，这个其实来讲这个幅度应该是历史上比较大的一个时期了。我们看到较10月份是下滑了1%，然后也这个溢价空间也是201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这样对于买方来说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它相对来说就是能得到更多的实惠。 没错，所以说面对交易量平稳、价格回落的市场，那么业主呢对于房价预期呢继续走低啊，降价幅度呢高于市场降幅的，在售房源在市场上就更容易成交。 没错， 所以这也是特别好理解的哈。 是这样的， 并不是说呢就无限的再往下降啊， 对， 不是这样，它是有一个幅度的啊， 没错， 所以不要被这个一些宣传的所迷惑啊。好的，那咱们上半段的先聊到这儿，下半段的时候我们继续呢说二手房的数据分享。 好的，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季节我们将离开，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

并不具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区域的特点和代表性，因为可能刚好这个月成交的海淀区的房源相对来说较低，或者房龄相对较老，才会出现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态势。这个主要是我觉得是一个单月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而且很多时候是这样，就是中介也很多都在说嘛，就是因为你卖的是学区房，但是就算是不宣传，人家也会知道是地段好的这个学区房会比较受欢迎。所以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稍后有一张表格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我们北京各个区域二手房的一个价格。因为毕竟咱们听众朋友很多是来自不同的这个区域，可能会比较关心自己所在区域的这个价格变动。 是的，那么从西城区哈、成交的价格，当然说的是学区房的二手房了、回调了10%，那海淀的下跌是30%啊，整个力度比较大。实际上这也跟政策有关啊， 对， 就是说有一些知名的学区房呢，在政策上呢也让他们不要哄抬房价啊，中介方面呢也不可以呢过度的宣传这些学区房。 没错， 当然这些的做法呢可能在某些方面也影响了这个学区房它的价格。 对对对， 但是我倒觉得这样挺好的， 这 非常好 的 一件事。 其实我觉得因为毕竟既然是确定了这个房住不炒嘛，那不仅仅是对新房市场的一个控制，因为我们看到新房土拍市场都会有这个限价呀、限净地价，然后限房价。那你这个二手房也要限一限嘛？你这个周边的新房都降下来了，二手房居高不下，这也不是个道理。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对于目前二手房的状况，或者说自己想卖房等等，想这个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都可以上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哪个区域啊，各个区域吧，它的二手房价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好的，我们这个把这个各个区域制作一张表，是由高到低。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最高的区域，这个西城区，成交均价是103,932元，就是104,000吧，就算。尽管是10万多的价格呢，这个环比涨幅还是-5.5%，也就是说下降了5.5%的一个价格。然后成交量呢相对来说是环比上升了5%，也就是说房价降了5.5%，然后成交套数这个增加了5%。也可以看出这个市场当中一个情况，就是以价换量的一个情况。这是西城区。排名第二的是东城，这个价格要比西城低大概17,000块钱左右，是86,000多，然后这个环比是下降了3.5%，成交量也是显著提升了6.6%，这是东城区的一个情况。海淀的这个价格下降的比较猛，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海淀，这个成交均价只有78,722元，我们指的是11月份成交的二手房的均价，海淀区是78,722，价格降幅是3.6%，然后成交量其实没有太怎么涨，涨了0.5%。其次就是朝阳区，排在第四，是61,878元，降幅0.9%。然后这个朝阳区很有意思，就是它降了0.9%，但是它成交量没升，还降了3.1%，说明这个朝阳区的这在这个月的表现并不太理想。第五名其实有点意外，是这个丰台区。也看出这个由于机场的建设，南城的这个升温，南部的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无论是从这个热度上来讲，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丰台区的价格达到了54,366元，这个降幅是1.3%，但是这个成交量上涨了近2%。其次就是石景山区，因为可以看到这前六名还都是这个城六区。石景山区的均价是50,357，就相当于是50,000块钱吧，降了1%，然后这个成交量真的是大涨，涨了14.1%。这个我可以多说两句，因为我是石景山人嘛。石景山可能由于这个苹果园地铁这边的改造啊，包括这个很多项目的一个这个入市，包括这个冬奥会这边对于石景山这个热度，最近在石景山买房的人确实比较多，我认识好多城里的人也有去石景山买房的，因为确实在城六区当中石景山的价格最低嘛，才5万块钱一平，甚至比很多这个 南城的一些新楼盘，就是一些比如说亦庄那边的很多楼盘也都要卖到5-6万，所以说这个在城六区当中价格会占一些优势。 对， 那么下边 成交率非常高。 对对对，成交率比较高，上涨了14.1%嘛。除了城六区之外呢，其他区域当中，本月11月份最火的一个区域就是，价格最高的一个区域就是亦庄开发区，价格达到了45000，降幅4.6%，但是热度确实是有一个下降，成交量下降了16%，因为我们知道10月份成交量本身就很不可观，啊，那么这个在11月份大家卖的都不错的情况下，亦庄的成交量还下降了16%，也说明这个区域热度的一个降低，那么其他的区域我们不一一列举，但是挑几个有特点的哈，比如说通州的话，这个价格是42000，然后降价了0.9%，但是成交量上涨了23.3%，也反映出这个通州区的热度，包括咱们北京市政府的一个搬迁，对于周边二手房的市场一个带动。另外一个区域就是门头沟区有点意外，价格降了3.5%，但是这个成交量涨了27.9%，可以看到门头沟的二手房越来越受到这个很多刚需置业者的一个欢迎。 哎呦，他这成交真是拔了头筹了。 对对对，他是排第一名。对，这个价格确实也是比较低，在这些区域当中应该是倒数第二嘛，36907元。就我们看到门头沟的这个二手房价格确实是不太高。其他一些区域包括昌平也是涨得比较快的，17.1%的一个增长，价格41782，这个价格也都在刚需的这个接受范围之内吧，可以说。 嗯，所以从这个来看啊，当然前面的刚才也提到，他们或多或少有些地方全都降了一些啊， 没错。 但是从成交的量来看哈，那么最高的还是属于门头沟啊，达到27.9%啊， 对 对, 对。 然后呢，通州也不少，23.3%， 没错。 然后接下来的话，对大兴啊也不错。昌平也不错， 对，昌平是17.1%，还有一个区想提一下，就是这个房山啊，这个房山区是咱们11月份所有区当中啊降价幅度最大的，降了8.2%，但是呢，这个成交量是只涨了4.2%，这相比之下，这成交量就不太理想，价格是33074元，可能这个月房山区的二手房成交不太好， 好的，那刚才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北京各城区量价变化的情况啊，那下面我们再缩小一下范围，就是在11月份的时候，我们的二手房的成交量，比如说各个商圈是怎么个反应的情况啊？ 这个具体到各个商圈呢，我来给大家从高到低有一个排名哈，这个11月份的这个成交量最多的商圈是昌平的回龙观。这个相对来说是，可以说是回龙观应该是一直都是热度比较高的一个区域，因为也是价格确实不是那么贵，而且这个有地铁比较方便。然后第二名是这个望京，朝阳的望京，然后依次是昌平的天通苑，然后石景山区的鲁谷和石景山区的苹果园，这个真的是让我自己都有点意外哈，这个也看出这两个区域的一个热度，导致这个整个石景山区的这个成交量，刚才我们也提到 了，对，所以没有什么意外， 14.1%，对对对， 对，刚才你提到这个石景山，它的成交量达到14.1%嘛， 对对对，这个占比在以前来讲是比较少见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两个区域的一个热度，因为鲁谷是石景山区政府所在地，苹果园呢是因为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交通地铁的一个枢纽，包括这个北京市第三座这个大悦城，原来不是有这个西单大悦城和朝阳大悦城吗？第三座大悦城就选址在苹果园，大概离苹果园800米到1公里的一个位置，所以它这个消息对于这个区域有一个刺激和带动。第六名是这个海淀的清河，然后第七是朝阳的长营，然后朝阳的双井，朝阳的北苑，大兴的枣园，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前十名的一个排序。那么11到20我们也简单说一下，包括依次是房山的长阳、大兴的旧宫、朝阳的亚运村、昌平的霍营、顺义的顺义城、朝阳的石佛营、通州的九棵树、西城的马甸、丰台的青塔，还有丰台的马家铺，这是我们 十一月份统计出来的这个前二十名商圈的一个成交的一个排名，也说明了这个成交，也说明了这个大家的一个热度吧。 嗯，这个是对于这些商圈的热度哈。 嗯，没错，这成交量这方面。对， 另外就是从北京二手房成交的这个价格啊，咱们再说说这个商圈的情况。 从这个价格来看呢，这个涨幅最大的，我们也依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涨幅最大的排第一是奥林匹克公园周边商圈，这个均价是72812元，涨幅上涨了18%，就是在十一月份，这表现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十一月份很多区域都在降价嘛，这个区域却上涨了18%，奥林匹克公园周边的二手房。排第二的是西红门，西红门虽然价格只有46000，但是这个涨幅达到了13%，也是比较大的，排在第二。第三名是黄村中，涨幅6.2%。第四名是安贞6.1%。第五名是紫竹桥5.8%，这是前五名的一个区域。6到20依次是百德湾、亚运村的小营、和平里、天通苑、北关，还有亚运村，还有看丹桥、枣园、金融街、红庙、甘家口、沙河、马连道、阜成门，最后一个是卢谷。这个是十一月份成交均价涨幅前二十名的一个排行情况。我们看到涨幅最多的奥林匹克公园涨了18%，涨幅最低的在前二十名当中的这个卢谷也涨了2.9%，和我们整体这个月6.9%的一个跌幅相比，这个区域都是，这二十个都是正向的，而且有的正向还比较多。你看，这个前七名都在5%以上，这个还是说明这个区域还是有自己的特点，就是很受购房者的认可。 对，所以大家看一些数据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啊。说是总体平均降了多少多少， 对对对， 其实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降了， 这些地方还涨了10%。 对，有升有降，最后以平均达到一个数字哈。 是这样的。 刚才我们说的都是 Tucson 20， 对对对， 啊、前二十名的啊、你看都是在涨价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样的二手房它降价比较快呢？ 降价比较快的二手房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这个本身品质比较差的老房子，我们看到这个2018年3季度均价较2017年1季度均价累计跌幅最大的，是物业费低于3块的和30年房龄以上的房屋。物业费低于三块怎么理解呢？就是说这个小区物业费收的低， 对，当然服务也并不是 比较差，然后因为这个物业的如果好的话，确实能给这个小区有一个保值增值。我亲身体会就是我们那小区物业就一般，然后收费2.5块，然后对面那小区是4块，人家那房价比我们高8000多，就隔一条马路，就很奇怪，而且人家那边成交量还好。所以说这个也是反映，比如说你像这个， 所以从这点看出来，我们老百姓啊，住房也并不是说非得说盯着你那个物业费的高低啊，取暖费的高低，其实我不是说特别在乎这个， 这 关键就是说我物有所值， 对对对， 我交这个钱，你得给我相应的服务，如果你达不到服务，那我就窜了。是吧，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对对、你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像石景山区域，由于这个房龄都比较大，时间比较长，然后均价回调幅度也比较大，2018年3季度累计跌幅就达到了9%。这个还是挺跌幅挺多的。你看1000万的房子就跌90万嘛，500万的房子跌45万，这个跌幅就比较大了。而且在这个我们看到2018年均价跌幅前十名的小区当中，都是在20年以上的房龄，所以这个是下边有一张表格，非常残酷。 对，咱们也曝光了，就说说具体的小区了。就这个小区，它的跌幅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有一个前十名、 如果要是听到了之后，可能会非常难过。这个，但是也说一下，就是大家感受一下吧。跌幅前十名的这个小区分别是，第一名是丰台区的太平桥小区。这个房龄是31年，跌幅达到了18.4%。这个真的是就挺大的了，你说1000万跌， 这是一个老房了， 对， 老小区了， 老房，500万就得跌92万，这个是跌幅是最大的。第二名是这个朝阳区的农光东里，它位于这个劲松这个商圈，房龄是24年，跌幅是18.1%，也是很大的。第三名是朝阳区的左家庄北里，位于国展，25年的房子，跌幅17.7%。其次四到十名分别是通州的亮景民居， 位于九棵树，跌了16.9%，14年的老房子。丰台区马家铺的马家铺西里30年的老房，跌了16.6%。然后朝阳区的北苑的住华年，这个房子是跌的比较意外，就是说它只有六年，对，准新房，对，跌了16.4%。这就是我们一会儿要说的，除了房龄之外，还有其他跌幅的一个房子原因。 对， 还有惠新西街的惠新里小区28年的房子跌了16.4%，朝阳区甜水园的甜水园东里26年的房子跌了16%，还有石景山区的八角北路小区34年的房子跌了15.8%。最后一个是大兴区的福苑小区，30年的老房子跌了15.2%。 其实说句真心话，它这个排名啊，相对还是比较客观的。 对， 总体来讲就是还是属于老破小啊，就属于老房子了。 对对对， 30年、25年以上的这个房龄的一些小区， 特别多， 它跌幅的比较大一些。 没错。 当然，除了这个房龄之外呢，还有一些条件，也使得它呢降价了。 对，你比如说这个不满二的房源，什么叫不满二的房源？就是说购买后不满2年又出售的房源，这个交易的税费成本是非常高的。6月以来，这个木板二的房源成交均价就已经出现了下跌的态势，相比累计下跌达到了3.7%，跌幅也大于其他类型的房源。这是从这个房龄这个交易的这个环节。另外一个，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北苑朝阳北苑的有一个住华年小区，它只有6年，然后却下跌了16.4%。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种房源，就是前期上涨比较快的区域。你就比如说，你之前涨得特别快，蹭蹭往上涨， 泡沫非常大， 泡沫非常大。然后这个现在市场一旦遇冷，这个新降的也是你。比如说以通州区为例，通州区以12.6%的跌幅是位于这个13个区的首位，因为通州区在2016年受到副中心的一个预期利好的影响，均价已经呈现出过快上涨的态势。2016年通州区的均价涨幅竟然超过了50%。就明显高于北京市的这个28%的平均水平，所以在这个近期有一个回调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所以呢，有些泡沫特别大的，那只要遇到什么这个市场的波动啊，或者降价，肯定首先就是它了，因为它那个价不符。 对，没错，没错。 最后咱们还有点时间说一点，就是什么人在降价卖房，这些方面你有过什么样的调查吗？ 这个降价卖房，其实我个人了解有几种情况吧，大概是三种情况为主，我们就简单说一下，时间也不太多了。首先第一个是这个要换房的人，他着急买自己的这个下一套房子，改善的房子，然后着急出手，然后属于这个降价换房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像这个丰台区有一个房源，我知道就是他在2017年3月份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点购入的这个房子，在2018年10月份出售，这个房子这个成交总价是280万，而上一次的这个成交总价是310万，它就等于是亏了10%，将近9.7%嘛。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业主的小孩要出生了，他想换一套这个比较中意的房子，然后所以他就相对来说要被迫降低自己的这个房子，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跟自身有关系，就是说因为你比如说你2017年买的房子，你当时如果打算要小孩的话，可能你换房的时候就不应该离这么近。这种可能就没有规划，可能当时说不打算要孩子，可能又有孩子了，这个就可能自己没有做好这个计划吧，就比较意外的这种情况发生。另外一种方面是出于这个回笼资金的一个考虑，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之前买的房子，然后当时也是紧凑，就是这个首付可能是找亲朋好友借的，然后这个相对来说压力会比较大，尤其他可能以前有一套房子没有卖掉，然后现在买第二套，这个出于回笼资金的一个压力，他会选择这个以房抵贷的一个成本，相对来说会这个降价幅度会比较大一些，他就要那个比较着急去要这个现金流。最后一种是最常见的，就是这个预期下降，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随着调控政策的一个收紧，我们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新房入市，也对二手房有一个冲击，因为我们知道在2016年的时候， 北京的土地市场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热卖。所以说现在到了2018年，很多2016年当时拿地的项目到2018年进入到一个集中交房期。在这个集中交房期呢，因为现在这个新房又限价，所以我看到很多这个五环或者五环边上的一些新小区，人家的这个新房的售价也就只有才6万多。 对， 然后你这个二手房周边可能也卖6万多，你这个就很难跟人家去竞争。 没错， 所以相对来说就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所以预期的一个降幅就出现了。 嗯，所以从您的介绍来看呢，就是当前北京市场上这个降价较为明显的行为，主要就是由于换房群体啊未达成交易而做出的这个价格让步。 没错， 另外还有回笼资金啊等等，这些可能都有啊。 对， 但是从整体来看，未来北京房价大幅下跌的风险还是比较小的，所以大家呢放心啊。好，非常感谢来自于阿伦侃房的阿伦，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 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